精彩云南翡翠。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万泉河路苏州桥到万泉河桥德外大街出城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三十位，陈立农解码游戏。第二十九位，零点乐队释怀。第二十八位，张靓颖贪恋。第二十七位，诺尔曼红砖色小二楼。第二十六位，曹芳飘起来的房子和勇士。第二十五位，蔡依林我对我。第二十四位，许嵩老古董。 老古董你也曾受万日拥戴追捧。 第二十三位，韩红忠于自我。第二十二位，周杰伦不爱我就拉倒。 不爱我就拉倒，离开之前。 第二十一位，金志文陈奂仁金不换。 金不换换不回我的等待，换不换缠绕着我的未来。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19:02，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中国歌曲排行榜。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 嘿、hey, 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首发单曲周笔畅个人第十张专辑重命名 Renamed， 第一首亮相单曲无人岛。 消除你的烦恼，因为有我你心情就好，幸福的征兆我会帮你找到，你的心事我全都明了。 全中国强力首播，周笔畅新专辑第一首亮相，主打无人岛，即将发行的重命名 Renamed 是 BB 的第十张专辑。在这样重要的节点上，他用这样再创造的方式将歌迷心中的最喜爱的作品重新演绎，这也是一个最直观的方式让大家看到这十二年里不断进步的周笔畅啊。接下来还有两首全中国强力首播， 全中国强力首播。 这个周末呢，将会在台湾地区公演的音乐剧啊，叫做《搭错车》，我们来听一下同名的主题曲。这是主演 Della 叮当所演唱。 那年冬天，你的背脸让我有了家。多少小雨，多少风雨，都有你陪着。我们曾经紧紧相守，偶尔也会做错梦。不管飞多久，你等我。有种约定没说出口，因为你知道。多少失眠，多少诱惑，内心在战斗。这份深情让我牵着，但是不要窒息我。爱就松开手，否则就输了。我错过一半又一半，我看别人来和人往，再荒唐也有承担，再荒凉也有天堂。也许人生就是不把头低下，这充满遗憾的人海，有多少虚伪在飘荡。我看了目眩神往，我走得摇摇晃晃，到底哪里才是我真正的归乡。说出口，以为你知道。多少失眠，多少诱惑，内心在战斗。这份深情让我牵着，但是不要窒息我。爱就松开手，否则就输。 进入他的新十年音乐征程，马上带来重要的音乐作品《搭错车》，通过本节目全中国强力首播。希望这一次又是新的突破。同名音乐剧的主题曲《搭错车》， 全中国强力首播。 面孔呢，是喜欢中国摇滚的乐迷们常驻心中的乐队。通过本节目首发的幻觉是他们最新的EP的同名主打，会让大家依稀想起面孔乐队那首经典的《梦》，同样是标志性的摇滚柔情。 跌了黑暗，相信那盏灯总会点燃，照亮已了梦的昨天，就在眼前，你的笑容灿烂依然，融化了冰一样的冬天，好温暖。你对我说这一切都是幻觉，一种从未有人实现的幻觉，相信古老的语言存在，邂逅了最美丽的意外，自由自在，穿越笼罩太久的阴霾，那一刻春雨真的年代 全中国强力首播面孔乐队幻觉。谢谢这些老牌的摇滚劲旅还依然发着新芽。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Top 40。第40位周兴东一百首疗伤歌。第39位赖伟峰安。第38位旅行团乐队情书。 像我是仰望天空为你写诗唱进歌中。 第37位詹小丽似是而非。 情如渺茫何必可惜。 第36位阿健不如我们重新来过。 微凉的风从河面吹过来。 第35位吴亦凡 Like That。第34位土布叔叔金色的麦田。第33位苏诗丁张赫轩金蝉脱壳。第32位谭维维你呀。第31位成龙物是人非。 岁月那么久记忆那么久我窗听雨心思如残留。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有一种风格是很多歌手神往挑战深爱的，那就是 Jazz 爵士啊。我们接下来聊聊歌曲当中的中文爵士味儿。在爵士领域深耕多年，詹小丽最新专辑是 Pop 加爵士的融合。我们来听第37位的似是而非。 嘿，梦中失败败醒来回对似是而非非却是对。总是想 这是最近上榜的詹小丽，似是而非。麒麟正在陪着大家一起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接下来是 Joanna 王若琳，有你的快乐。 我怎么都不想睡，天特别亮也特别的黑，当我深深的呼吸，心中充满想 爵士味 Joanna 王若琳，有你的快乐。现在她的音乐当然比较另类啊，但是让大家认识到王若琳还是她非常有辨识度声音当中的爵士味道。下面这位呢，在中国内地流行音乐当中呢，很早就用到爵士 icon 的歌手，他叫古风啊，他组过爵士的乐队，也有着歌手和爵士鼓手双重的身份。接下来呢，麒麟送给大家是收录在《又见古风》专辑当中的这首《For My Baby》呀。 Daddy loves Mama, Mama loves Daddy.Daddy loves Mama, so we have you. Baby, Daddy loves you. Baby, Mama loves you. Baby, don't cry, you have our love. You are the best gift fromYou are my sunshine, you are my happiness. You are the best gift from above. You are my sunshine.

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影视方面。随着《金蝉脱壳2》的上映，黄晓明交出了第一次亲密接触好莱坞电影工业的成绩单。在这部影片当中，黄晓明是实打实的主角，而对于黄晓明自己而言，这次出演是他开拓表演领域的重要尝试。以全英文对白在一部好莱坞动作电影当中全是有血有肉的硬汉角色，完成大量动作戏，和史泰龙合作演师徒打咏春拳，这些都是他想要实现的突破。黄晓明说，我不想一直待在舒适区。将于7月6号上映的动画电影《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三：俄罗斯奇遇记》日前点映，鲍贝尔、孙越两组家庭助阵，两位奶爸带起围裙大谈育儿经，认为这部电影是中国家庭相处的缩影，希望孩子能从中学习到家庭观念和正能量。改编自网络作家天蚕土豆同名小说的大型青春奇幻热血剧《大主宰》，自开机以来便引起了各方关注。时值原著5周年纪念，小说作者和剧中的男女主角王源、欧阳娜娜等首次公开亮相，畅聊对《大主宰》的感受和期待。天蚕土豆表示，演员们对《大主宰》的演绎远远超出了自己的预期，王源、娜娜这些年轻人非常契合他心中的形象，而且赋予了角色现实的魅力，这是他心中最好的大主宰。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我们来听中文爵士味啊，好像蛮有感觉的这个小时。可能每一位歌手在面对庞大的爵士乐体系时，都会有弱水三千只取一瓢的感受哈。我们来听这首歌，张学友《12个音》，来自 Private Connor 这张专辑。 爱就似音阶，一生都在唱，能陪伴你声线变。随便唱，随晚上，将音符全奉上，祈求能换赞赏。手拉低的瑞米发烧，一粒粒音圆圆地唱好，还音亦好。这音色如迷住你，我会唱歌再一度完成心情竞送。当你沉迷在天声音中，像吻从强弱拍加一些震音，全情达意，长夜没降温，唱沙和唱雨声，无穷情调发生。嗦啦滴哆瑞咪发嗦，一粒粒音圆圆地唱好，或音亦好。Remy, Remy dear， 这音色如迷住你，我会唱歌再一度情人功劳。 十二个音轻松地必须歌颂你，十二个音都像流星飞 I love you， 十二个音都心碎地旋律中带着神气。发声游戏，如何能做到爱你就像没天地？徐徐运气，延续美音，就是想留住你，还是预测天气 ？So fa mi fa mi fa la so， 一粒粒音符。你在散步，在宣告 Re mi re mi dear， 这音色如迷住你，我会唱歌，再一度全无乐谱。So la ti do re mi fa so， 用尖一音。来虔诚祷告，想你听得到，用尽每口气慢慢升高，听不听得到？如夜色与音色，再共舞。 张学友十二个音收录在八年前的爵士专辑《Private Corner》当中。如果说到亚洲的爵士乐，或者更具体到 Bossa Nova， 可能很多朋友第一个想到就是小野丽莎。这些年她不断有中文的单曲推出，我们来 听一下接下来这个在中歌榜取得八周榜龄最高亚军的好成绩啊！这首 OST 是小野丽莎和演员靳东带来的《欢喜》。 那双眼神之间都闪耀，谁也有闪光的星星，别舍得别回忆，火花素简单默剧 Darling You are my destiny。 怎会因为快乐而哭泣，幸福却叹息，动了心伤了情，患得患失的沉迷。 Darling You always belong to me， Darling 怎样我都欢喜，每当我说我爱你， 相遇。Darling, kiss me, it's never lasting love. Darling, 怎样你都欢喜，陪伴你说我爱你。 小野丽莎和靳东联手确实有化学反应，靳东完成的也非常的漂亮。这首歌呢是欢喜。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我们这个小时聊到的是中文爵士味哈。接下来这位歌手是来自新加坡的 Olivia On，要你管。 懒得休假又去哪里？情人节看什么电影？前面坐船还是靠游艇？可不可全都交给你做决定？晚餐搭配什么话题？喝什么气味的香槟？喜欢听我哼什么歌曲？控制我的大小事情 Never mind， 我约你不是心小一根筋，变不聪明，只要大家开心。OK， 这样也没有不好，这样也没大不了，反正我不怕被你管，我就是要你管，因为你也在我的故事上。我有时候好想偷就这样瘫在你胸膛，我放弃了我的主见和观感，宁愿任性都交给你保管。我放空了我的头脑，而你享受到你的霸道，这是我们的相爱之道。爱情原本就是一座幸福的监牢。Never mind，我愿你不是心小一根筋，变不聪明，只要大家开心。OK， 这样也没有不好，这样也没大不了，反正我不怕被你管，我就是要你管，因为你也在我的物质上。 年 Olivia 的 Romance 专辑当中的咬你一关。流行音乐呢是很有包容性的，任何一种风格都可以融入到这个 Pop Music 当中啊。但是反过来说，任何的音乐类型歌手当进入到流行音乐这个熔炉当中呢，难免会被同化。像 Olivia 十几年前在日本发展的时候，一度被看作是下一个小野丽莎的 Bossa Nova 歌手，但是当他进入到中文歌坛发展的时候，慢慢就成了一个流行的歌手。如果这是一个小小的困扰的话，类似的情况也会出现在严爵身上啊。严爵对于爵士乐的爱呢，可以爱到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严爵，爵士的爵。而作为一名流行歌坛的创作歌手，他不得不在自己的喜好跟市场的要求之间做出平衡，这其实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那现在呢，好了，严爵呢会把更多的重心放在爵士乐队的经营当中，做他自己非常喜欢的音乐啊。我们来听一下严爵和和声兄妹长 Balan 一起带来的 Doesn't Matter。 这里是中歌榜。 It doesn't matter what you say now，心情比事情来得重要。 It doesn't matter what you say now， 和平比对错来得重要。错的相遇让你我的心伤痕，彼此总是伤害到最爱。 跟 Balan 啊 Doesn't Matter 之后呢，我们来听到的是蜜糖先生乐队2013年大都市专辑当中的《谁用歌声诉说》。作为一支曾经的朋克乐队呢，蜜糖先生并没有把自己的风格定义成爵士乐，但是优雅的爵士味道却是他们最有魅力的一方面啊。 城市喧闹又高大， 在有些人看来，爵士会有一点爷爷奶奶音乐的感觉哈、啊，会有着或浓或淡的那种怀旧复古的味道。但是我想，恰巧就是这份优雅跟慵懒，会中和大家在生活和工作当中的急迫、压力还有焦虑等等啊。爵士乐确实会让人着迷，它传统而先锋，可以慵懒，也可以激进啊。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爵士歌手司徒佳伟的一首歌，叫小凡孤单。 掉落在蓝色忧郁神经里的感觉，生活在夜色迷茫深邃里的秋天，有点想念熟悉的脸，陪伴过飘落在黑色皮靴鞋带上的落叶，停靠在雾色蔓延时间里的窗前，有些疲倦憔悴的眼，悲伤的缘声线，小凡闯进流浪皮箱，小贩孤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全中国强力首播。 猛一看搭错车，以为也是翻唱，其实呢在苏芮那张改变华语音乐走向的搭错车的 soundtrack 原声带当中呢，并没有专辑的同名主打没有搭错车这首歌哈。那这次叮当借着出演音乐剧搭错车，邀请陈乐融、朱静然创作这首新曲。 那年冬天你的背脸让我有了家，多少小雨多少风雨都有你陪着，我们曾经紧紧相守，偶尔也会做错梦，不管飞多久你等我，有种约定没说出口，因为你知道，多少失眠多少诱惑内心在战斗，这份深情让我牵着，但是不要窒息我，爱就松开手，否则就输 错车，讲述了女主角阿美一生的心境历程。本周末开始，这部音乐剧在台中起跑。 整个世界，硝烟空飞的 的讯号，机甲时代正来到，热血你的微笑，战车在发烫，勇士也势不可挡。 Yeah Come on 逆战逆战来 Yeah 王牌要狂 Yeah 闯荡宇宙少年登场，在战胜烈火重重的咆哮声喧闹整个世界，硝烟狂飞的讯号，机甲时代正来到，热血逆流而上，战车在发烫，勇士也势不可挡。 Yeah Come on 逆战逆战来，闯荡宇宙，摆平世界，梦一战一战狂野，王牌要发泄，战斗是我们倔强起点，我要掏空我的权势，张扬我的声势，看着长龙站在野，这战场千百热血战士一路向前奔驰，捍卫世界的勇士，欢迎在一 我们现在第二歌是张杰的逆战，麒麟在北京为大家带来全新一期的中国歌曲排行榜。 看着战火飘扬，化解对手力量，熊熊气势再出发，逆战逆战来。 张杰的作品当中好像没有太多的中间地带，要么很嗨很有 power， 要么温柔似水啊，这就是霸气外露的励志作品逆战啊。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另一面的张杰，这样像在耳边轻声细语的给女儿的一封信。那天张杰女儿们啊，这个看懂这首歌代表他们长大了啊！那天这其中包含了张杰对女儿长大后面对挫折风雨的叮嘱，也体现了什么叫父爱如山啊，给女儿的一封信。 小宝贝，看见你现在睡得那么香，我有一些话想要对你讲，稀松平常，你不要觉得我很啰嗦。有一天你会念书，后来也会上班，学每个大人一样去生活，去摸索，平淡日子里找答案。或许世界不是你预期的模样，柴米油盐包裹着大胆的梦想，学会了成熟一样保持善良，勇敢哭，用力笑，别逞强，不勉强追寻飞到多高的地方，只要你快乐才是唯一。当你扮大人 当你半大人半到疲惫了，有个家安稳你的慌张，或许世界比想象中的更勤劳，明白无常也能够事事都如常，增添了智慧依然眼中澄亮，勇敢哭用力笑别逞强，不用追求满足任何人的期望，我们都拥有独特的喜乐忧伤，长大的成本 刚柔并济啊，都是张杰给女儿的一封信。最近的黄绮珊推出了新的专辑叫《时光》，这张唱片出现在最多的字眼就是爱啊，她以更宽广的胸怀更广的视角来唱勇敢与希望还有宽容与理解。虽然呢这个黄绮珊早就被贴上了实力唱将的标签，但是她呢张弛有度的声音表现力让我们听到了另外一个黄绮珊。来听一下专辑的压轴曲，也是电影《七七男孩》的推广曲《不完美的美》。 现在的你还做着儿时的梦吗？和最亮的星回家，世界像沙不觉中慢慢的长大，懂得除了童话还有伤疤，孩子啊别怕，天黑我们去看烟花，勇气要 世界并不完美，有你会更美。 现在的你还做着儿时的梦吗？ 这样温暖励志的歌来自黄绮珊，不完美的美，选择她最新的专辑《时光》。这一次他又回到了黄绮珊，霸气外露的黄绮珊。那接下来我们切换到之前的黄晓霞，相比时光当中的霸气外放铿锵有力，晓霞这张专辑呈现了她洗尽铅华细腻内敛的一面啊。这张专辑呢，更像黄绮珊以回望的方式与青春期的自己来一次促膝长谈。选听这首《思念》啊，唤醒记忆中叫晓霞的邻家小妹，唱斑驳的童年故事，也唱人到中年对故乡的渴望。 思念的一半是阳光，一半是月亮投影的墙。思念是乡村的咖啡，苦中带甜，还留思念的一半是海洋，一半是游子漂泊的沙。思念是雕刻的时光，是那外婆怀里的梦想。小路深深扯着，转弯那处于人的篝火，晨雪染白苍翠枝头，窗花坠直到我的乡愁。屋檐下滴水的冰锥，梳着马尾的林家小妹，我们心中都有一个好地方，像鸟儿守护飞翔的信仰。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饭店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饭店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出行方面。今年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1周年，7月7号上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将举办纪念活动。7月6号全天和7号上午，纪念馆将临时闭馆，暂停对公众开放。7号12点之后向公众开放。记者从清华大学了解到，从今年暑假开始，清华实行校园参观网上预约，预约系统从7月9号开始试运行，21号正式投入使用。散客通过微信小程序绑定个人身份信息，可以提前7天预约；团队通过网站可以提前14天预约，通过刷脸验证进入。近日，缅甸政府部门宣布，从今年10月1号开始，缅甸将对中国游客实行落地签政策。至此，中国的落地签和免签国家增加到72个。缅甸是由135个不同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以其丰富的自然和文化资源闻名于世，被称作千佛之国。10月1号之后，中国游客只需要一本中国护照，就可以在抵达缅甸国际机场之后办理落地签，并且入境。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园的向日葵花竞相绽放，金灿灿的一片花海进入到了最佳观赏期。游人3-5成群，和家人、亲朋好友一起漫步花海，拍下一幅幅夏日里的美景。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晚9点《爱得更久点》，晚10点《男左女右》。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 资深摇滚乐队面孔最新的 EP 标题曲《幻觉》啊 ，EP 当中3首歌分别邀请了3个不同类型的音乐人担任制作人。重金属的英雄请来战斧乐队主唱牛子担任制作人。那偏英伦风格的天空制作人是火星电台的黄少峰。《幻觉》邀请超载乐队的高奇担任制作人。 相信那盏灯总会点燃，照亮你。梦的昨天就在眼前，你的笑容灿烂依然，融化了冰一样的冬天，好温说这一切都是幻觉，一种从未有人实现的幻觉。我们曾经互为对方的世界，而再也不可能重叠。相信古老的语言存在，邂逅了最美丽的意外，自由自在，穿越笼罩太久的阴霾，那一刻春雨真的年代。有 说这一切都是幻觉，一种永远无法实现的幻觉。我们曾经互为对方的世界，再也不可能重叠，两个陌生的世界。 全中国强力首播，今天最后一次来播放面孔乐队的《幻觉》，这也是本周的新歌推荐之一，大家多多支持哈、啊！与《幻觉》啊这个同名巡演也将在各地要举行。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歌手的动静两面啊，在天雅袁娅维最新的专辑 Tiara 当中，快歌慢歌平分秋色。在外放的快歌，她是独立女性，有态度有个性；在内敛的慢歌当中，她是依偎在恋人身边的小女孩，妩媚深情。我们来对比一下，来听一下复古 disco 的 Pink Power。Pink Power 来自 Tiara 她的人生第二张的 album， 马上呢将会为大家安排截然不同的袁娅维。 安宁空灵的消失的爱人是常石磊和袁娅维一同写的。常石磊呢就是非常注重感觉的音乐人，他与 TR 一起创作会营造一种非常舒服的氛围啊，在一种即兴的状态之下让情感这个借着歌向外来涌流。 我听见那窗外风停了下来，有一片人海慢慢涌来， 余文文在今年又推出一首送给前任的歌，体面离场之后不惧失恋的痛苦，依然有相信爱情的勇气。 You and I, you're this time I was running your thousand lies. I never liked the way you cried. Hate to see you blame me like a dice. I decide to say goodbye. Let the bloody bang. You hold, I replied. Say something like I'll be alright 九岁就开始弹吉他，还是科班出身，毕业于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啊。这首歌《高冷美女的摇滚心》，Want You Back。 在本周中国榜 Top 40，于文文体面排在第八位，成绩依然是很威猛的。节目的最后，我们当然就来听听跟刚才的摇滚心不一样的另外一面的于文文，来送上的是奉陪这首歌。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北京，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再见。 认识你的时候我就该跟你去上海，你我都很勇敢，没辜负风景多好看，浪漫的一场，再回头看，爱到结尾风平孤单。认识你的时候我想太过简单，对错的全部都输给了单纯喜欢，我所有